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创造的最后一课，我想给大家一个能够每天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一个工具，结合了我最近读到的一本书叫做《梦想密码》，以及我学到的原式技术，是在一个原式技术工作坊里面学到的，非常简单快速的一个方法，但我们需要每天去用，就能够越来越熟练。首先，方法就是我们先决定一个终极的成功目标，这个成功目标是一个内在的状态，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感受？比如说，你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爱，随时都很平静、很平和，或是喜悦，或是觉得满足，或觉得生命中充满了生机，有挑战，有很多的成功的感受和回馈的喜悦。你先决定了自己这个内在的状态之后，再举出你想要努力实现的一个成功的欲望，这个欲望就可以是外在的东西了，比方说我真的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或是我希望成立一家公司做一些事业，或者是我希望能够挣到多少钱，有一个很好的灵魂伴侣等等。接下来你就要想象这个外在的成功欲望它能够实现，你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？眼睛闭起来，在眼睛前面的这个心幕上，也就是我们心灵的荧幕上，看到这个你想要的欲望成真的画面，你去感受一下。如果这个时候上来任何阻碍你想象愿望成真的负面感受，或是信念，或者是画面的话，你可以在零到十这个分数上对自己的负面感受进行评估。零就是说这个感受并不太强，完全没有，表示没有任何的阻碍，你相信自己的成功欲望一定会成真，你想要的东西一定会来。十的话就是我根本不相信，这是一个空想。记得你这个成功欲望一定是要符合真相的，不能是那种太好高骛远的，比如说我想嫁给英国的哈利王子，这真的是有点太远了，除非呢你人在英国，今年20多岁，英国大学毕业，长得又很漂亮，你真的很想嫁给哈利王子，这可能是可能的。但是如果你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，那这个成功的欲望就不符合真相了。这个成功欲望同时也要来自于爱，跟你内在想要的内在状态是一致的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分数，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阻碍蛮大的，你不相信自己能够在3年之内挣到500万，就给自己一个分数，0到7，那这个不相信的强度可能是7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运用一个工具叫做原式技术，它非常非常的简单，它就是让你想象自己的一个中轴线，这个中轴线可以是你的脊椎，就是你的脊柱，或是想象从你的头顶的顶轮有一条线直接到你的海底轮，这就是一条中轴线。这个中轴线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无形的能量场，我们人只要能够随时回到这个中轴线上，我们的能量就是正的，能够化解所有当时的负面想法。所以你就试试看，用这种想象自己中轴线的方式去感受一下，针对你的成功欲望浮现的负面感觉或是信念，然后去消融它，给它打一个分数，可能这个不相信的感觉就会从7分到3分了。这时候你再去感受一下3分的感受，同时再回到自己的中轴线上，感觉这个信念随着呼吸，中轴线它是会上下移动，帮你清理你的能量场的，一直到这个负面的感受和想法消失了以后，那么你就成功地改写了自己的一个内在程序了。 就反复运用想象中轴线的方法去把这个分数变到零。但是这事儿可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达到的，可能至少要认真的执行21天才能够真正的移除，并且改写跟你想要的这个成功欲望有关的一些负面的信念、感受和想法。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些内在转化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每天如果我们能够具体的去实行，你就会发现生命当中生活的质量就会不一样了。记得你的成功目标必须符合真相，出于爱，100%都能够操控在你自己手上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改变你的爱人的话，那就不是100%操控在你的手上了。这个目标是一个内在的状态，不要忘了。然后根据这个目标，你可以有一个欲望，欲望是需要在外在去实现的，所以你必须去外在找到或是发展一个有系统的方法，对自己来说最有效率的方法来实现我们这个成功的欲望。这就需要我们外在的一些努力了。比方说你想要找一个非常好的伴侣，你就不可能一天到晚把自己闷在家里，不出去参加活动，也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朋友。你可以到一些相亲网站上，或者是跟朋友多出去旅游，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，让宇宙想要给你的祝福能够有管道流到你这里来。如果你的这个成功欲望是想要有一个很好的事业，我觉得你就要非常理性地去检视自己所拥有的条件，针对你所要从事的这个工作去做一些市场状况的调查，同时去请教一些真正有智慧的过来人，打开我们的心去聆听，学习人家。我们人最害怕的一件事，就是当你有一个非常想要的东西时，那个欲望非常强烈的时候，通常这个欲望就会遮蔽了你明智的双眼，让你的理性变得不强大，常常就会做一些错误的判断。在追逐金钱以及事业成功的过程当中，这是最大的致命伤。所以我们在修改自己内在程序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去注意外在，要注意一些合理的行为。今天小时空修心课最后的静坐当中，我就邀请大家坐在这里，感受一下此刻的你有哪些负面的信念，或是恐惧、压抑、愤怒，甚至嫉妒的这些负面情绪。那就请你试一试想象自己的中轴线，你也可以想象一道光进来你的中轴中心，然后随着你的呼吸进出几次，让它来清理净化你这些负面的感受和信念吧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